忙碌中寻找休憩，在平淡中寻找快乐。有着共同信仰的人，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，感受那片温馨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：8499-8288，8499-8288。 959资讯快报。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。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19大报告精神，涿州市博物馆推出以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为主题的小小讲解员讲解服务社教活动。11月29日，涿州市高官庄镇召开双代工程扫尾工作部署会，就双代工程完工后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该镇要求各村负责人要及时走访用户，详细了解用户的使用情况，并做好登记工作。近日，涿州市义和庄镇联合公安、执法、卫计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，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拆除整改工作。11月28日，涿州市第二中学开展了第7届新语节暨心理剧展演活动。本届新语节以校园心理剧创作及表演为主要内容。本次活动锻炼了小演员的表演能力，展现了自我。近日，以“畅想中国健康品牌，讲好中国健康故事”为主题的2017健康中国行首站启动仪式正式举行。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对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老年高发病进行筛查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。明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小时候的女孩就是我，心儿跳脸红，眼神里情浓，世上就只有你和我手牵手。

笑，什么都没说，但是沉默泄露你的选择。我们的过去忘了吗？忘了吧，再听不到，再看不到。 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Good things.

212元免单等您来抽，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，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-0155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，两颗心颤抖，相信 神话。 如果这都不算